北京时间23点整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潮起潮落，斗转星移，看历史更替，古往今来，风生水起，数风流人物。以史为镜，博古通今，上下5000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上回我们讲到，武则天加快了称帝的脚步。公元688年12月25日，武则天前往洛水祭拜，在洛水边举行了盛大的接受宝图仪式。跟在武则天身后一同前往的有当朝皇帝李旦，以及李旦的皇太子李承器。不知道李旦、李承器父子在那个仪式上作何感想？太后接受宝图，宝图上分明写着8个大字：圣母临人，永昌帝业。还有比这更刺激的吗？不久，不安分的和尚也来凑热闹了。来凑热闹的是洛阳东魏国寺的和尚法明，他联合几个师兄弟撰写了4册大云经，然后将这4册大云经呈现给了武则天，顺便还给武则天上了一道奏章。在奏章里，法明奏报了自己的研究成果：太后，您是弥罗佛转世，应该取代立唐王朝，开创属于自己的王朝。你看看，和尚也来跟着起哄了。武则天并不觉得和尚是在起哄，他反而认为和尚说的很有道理。随后，武则天将和尚的奏章转发到全国各地，都看看啊，看看，这是人家和尚的境界。顺着《大云经》的话题延伸一下，现存的《旧唐书》《资治通鉴》《新唐书》一致指出《大云经》是伪作，是几个和尚一起杜撰的。然而，经过陈寅恪、王国维两位国学大师考证以后，发现《大云经》并非是杜撰，《大云经》是古印度人昙无谶于南北朝北凉时期在敦煌译出，翻译时间当在公元421年至433年之间。武则天授予别人印发大云经时， 大云经已经存在了260年左右了。武则天为什么盯上佛教里的大云经了呢？这是因为里面有她想要的东西，而这个东西儒教里没有。儒教里有什么呢？尚书墓室当中有一句古语，聘鸡无尘，聘鸡之尘为家之所。意思是说，母鸡不能报晓，倘若母鸡报晓，其家必然败落。大儒孔安国的解释是，父夺夫政则国亡。历朝历代，只要有皇后或者太后想要干政，就会有大臣指责他是聘鸡私臣，就是母鸡打鸣的意思。无疑，这是套在历代皇后太后头上的紧箍咒，同时也套在了武则天的头上。武则天想要除掉紧箍咒，儒教是指望不上了。他寻寻觅觅，最后将目光盯在了大云经上，因为大云经里有武则天想要的东西。大云经里有一个故事，净光天女曾在同姓灯佛那里听过大涅槃经，由此因缘释迦牟尼佛在世时身为净光天女，再次听闻佛法深意，后世舍天身身为女人成为国王，得到转轮王统领疆土的四分之一，得大自在，受持五戒，成为优婆夷，教化所属的城乡男女老少，受持五戒，守护正法，摧伏外道的各种邪见异见，做菩萨事业。如此一来，武则天就找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。净光天女，女身，女王，女菩萨，几项有利因素叠加到一起，谁说女人不能当皇帝？宝图接受了，和尚的奏章也全国传阅了。武则天称帝的脚步已经越来越快，这时候他对李唐皇族又进行了一次整肃。整肃的焦点人物是先帝李治的两个儿子，一个是则王李尚金，另一个是许王李素杰。 人世有代谢，往来成古今，听书尝滋味，读史有学问。 论起来，许王李素杰的命运是最坎坷的。他的母亲是曾经最当红的萧淑妃，而他本人一度有望凭借母亲的得宠荣立为太子。原本美好的一切随着武则天的进攻都被打碎了。仅仅几年之后，母亲被迫害致死，而她从此成了没妈的孩子。相比于那两个曾经幽闭宫中的姐妹，李素杰已经算幸运的了。不过对武则天的恐惧一直伴随着李素杰，从公元655年一直持续到了公元688年。当公元688年被征召入京时，李素杰已经意识到凶多吉少，李唐皇族已经有多人受到整肃，自己这个多年死敌的儿子自然不会被放过。李素杰启程时正好看到有人家在出殡，送葬的人哭得昏天黑地，此情此景让李素杰心中充满了感慨。唉，能够病死已经是多么幸运，多少人想要却得不到啊。带着对病死的羡慕， 心如死灰的许王李素杰来到了东都洛阳。就在洛阳城南龙门，李素杰被武则天派来的使节绞死了。等了33年的另一只靴子终于落下了，这下再也不用担惊受怕了。几乎与此同时，则王李尚金被勒令自杀，他们的儿子和朋友都没有幸免。随着这两个人的离去，高宗李治名下的8个儿子已经消失了6个，剩下的2个，一个被长期幽禁，另一个被当作台前的木偶。如果李治地下有知，该如何评价自己这一生呢？在李尚金和李素杰之后，又一批李唐皇族被整肃，前太子李贤的2个儿子被皮鞭活活抽死，而后来能够预测天气变化的李守礼因为年龄小被幽禁了起来。与他一起被幽禁的还有一批年龄尚小的皇族。在武则天的整肃下，年龄稍长的皇族要么被杀，要么被流放岭南，而与李唐皇族有亲戚关系的也被整肃了数百家。总之，尽知皇族被清算的差不多了。这其中倒有一个例外，有一位皇族成员非但没有受到打压，反而受到了武则天的恩宠。这是为什么？难道武则天良心发现？其实不是武则天良心发现，而是这位皇族成员嘴巴很甜。这位皇族成员便是李渊的女儿千金公主。为了保全性命，避免打压，千金公主向武则天提出了一个石破天惊的请求：娘，收下我这个女儿吧。乱了，彻底乱套了。本来武则天还要尊称她一声姑姑，这下反了，姑姑反过来要认她当妈。武则天居然同意了，还给公主一个新的封号，延安大长公主。从今天起，皇帝李旦就不用再喊姑奶奶了，喊姐姐就成，你们都是同辈人。辈分乱了，纲常乱了，那么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？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她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她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，隆重推出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 时间走到了公元690年，武则天不称帝已经不行了，再不称帝群众不答应了。这一年9月3日，侍御史傅游义前往皇宫城门投递奏章，请求废除李唐王朝，建立周王朝，同时将现任皇帝李旦改姓武。傅游义可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他的背后站着900多名热心的关中百姓呢。 看了傅由义的奏章，武则天还在谦虚，哎呦，这个不太合适吧。不过鉴于傅由义忠心可见，还是提拔一下吧。即日起升任给事中，即御前监督官，正五品。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在傅由义的带动下，全国各地的人们都行动了起来，加入到对武则天的劝进行列中，上至文武百官，下至普通百姓，连不相干的蛮夷酋长也都加入了进来。另外有本该不问世事的和尚和道士，最后一统计居然有6万多人。这时候又有一个人加入到了劝进的行列，他的出现让武则天更加高兴。这个人就是现任皇帝李旦，他并没有直接劝进，而是请求母亲允许自己改姓武。李旦虽然没有明说，但是意思已经非常明显，现任皇帝都改姓武了，那么李唐王朝还有存在的必要吗？答案不言自明。9月5日，武则天又接到了文武百官的报告，皇宫内外发现了凤凰，而且还不是一只两只，而是数万只。凤凰们的飞行路线是这样的，它们先飞到上阳宫，再飞到左肃正台，聚集在梧桐树上，许久才往东南飞去，后来又聚集在皇宫南城的政府办公地。诶，这是什么？这是改朝换代的祥瑞呀。武则天如果再不答应，不仅人不答应，就连凤凰也不干了。事情发展到这一步，武则天不能不答应啦，再不答应就是宫夜九卿驾纯了。2天以后，武则天答应了文武百官的请求，同时恩准皇帝李旦改姓为武。万里长征只剩最后那么一个小碎步了。公元690年9月9日，注定是永载史册的一天。这一天，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女皇武则天登基称帝，开创属于自己的王朝。这个王朝的名字叫做周，年号天寿。 天命所归，武周当先，至德配天，化吉考目，臣敌感忧。 万万岁。 我的敌人 死了， 我的丈夫和孩子呢？ 回陛下，除了庐陵王和项王，他们都不在了。 为什么新王朝叫做周呢？因为周王朝一直是武则天心目中的典范，在儒家的思想里，周王朝才是真正的王朝，后世的很多朝代动辄就拿周朝说事儿。那位开创新王朝的王莽更是周王朝的脑残粉，他甚至在自己王朝的布局上都跟周王朝如出一辙，十足的克隆范儿。武则天认可周王朝，还 还有自己的私心，这个私心在他心底藏了很多年，那就是洗白自己的出身。众所周知，隋唐时非常讲究门第出身，门第出身在那个年代是非常重要的，只要出身名门望族，生来就高人一等。如果你并非出身名门，即便已经做到高官，你的骨子里依然是虚的。武则天从一出生就受着门第的困扰，虽然他的父亲武士约对唐朝有功，甚至官至工部尚书，但是依然改变不了寒族的出身，依然让人瞧不起。所以骆宾王在《讨武曌檄》中写道：“伪临朝武士者，性非和顺，地实寒微。”地实寒微指的就是武则天出身不好的事实，这是武则天一生的痛啊。现在通过称帝，武则天要把这一生的痛一改了之。武则天将目光锁定在周王朝，同时把自己的家族与周王朝扯上了关系，他为自己的武姓在周王室里找到了源头，周王朝第十三任王吉宜臼的幼子吉武。这下可好了，血统问题终于搞清楚了，元祖贵为周王室，历史悠久，血统纯良。 人来人往，汇成流动的历史，刨根问底，探究隐匿的学问，上下五千年，读史有学问。 武则天称帝以后，很多人跟着风生水起，然而武则天的这些新宠却又在不久之后纷纷倒下。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呢？在明天的读史有学问节目当中，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。 它是千古流传的后宫传说，从一名卑微的才人，到感业寺中的青灯黄卷，再到君临天下的一代女皇。他是雄才大略的君王，在位期间大兴科举，重挫门阀，扫灭边患，颇有贞观遗风。他也是让人不寒而栗的权谋高手，重用酷吏，株连无辜，玩弄朝政与股掌之间。千年岁月弹指过，如今只留无字碑。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还原一个最真实的武则天。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屈昌春所著的《唐史并不如烟之武后当国》，本书已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，演播小燕，制作人张雅娇。 真情故事讲述岁月流转，曲折遭际阅尽世间沧桑。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长书天地。 玉器在普通人眼里向来有种神秘的感觉，从新石器时代到现在，中国玉文化已经走过了八千年的历史。围绕著名珍宝和氏璧，发生了哪些传奇的故事？中国当代玉器的四大国宝是怎样创作出来的？他们又有过多少跌宕起伏的经历？ 著名作家贾平凹是如何得到一块世间罕有的金镶玉，又为什么忍痛割爱分镶散玉呢？作为文学家和玉器鉴赏家，作者白描历时数十年南下北上，亲历玉器市场，为您解析中国玉文化的奥秘。中午十二点，纪实传奇，中国玉器市场见闻录，秘境，敬请收听。 继续奋斗， 万事兴呀！